It's 1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 北广购物四岁了，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四周年，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，在一月份每个周六日订购298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，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时可立减2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， 有品质的生活品，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天，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.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世鹏，世鹏你好。 周老师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现在呢到冬天了，大家都讲究喝茶啊， 没错， 但是那个茶的种类非常多，什么绿茶呀、乌龙茶呀，各种茶都特别多哈。 嗯， 但是冬天适合喝的应该是红茶。 是，的确是如此。那中国的红茶其实有很多，可是究竟喝什么红茶呢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红茶，它叫做红茶当中的鼻祖正山小种。 这个茶在市面上卖好贵啊， 真的是。大家提到正山小种的话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啊，好贵啊。再一个就是被它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桂圆香所着迷。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林红茂的正山小种，它被称之为是红茶的鼻祖。正山小种啊，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了。可以说啊，它改变了这个欧洲人喝这个咖啡的习惯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以前欧洲包括英国很多国家呢，他们都是习惯于喝咖啡的。正是因为正山小种的出现，让本来是习惯喝咖啡的国家改喝下午茶了。所以说您就知道正山小种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深远的影响了。那么在今天啊，这个正山小种正是以它这种高香高醇的这种口感，让很多人对它流连忘返。 对，其实说到正山小种啊，我也有所耳闻呢，它被称为是红茶的鼻祖，而且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么正山小种呢，产地是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哈。 哎，没错，正山小种啊，全国乃至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真正喝到正宗的正山小种，就是武夷山的桐木关，就只有小小的方圆50公里。但是啊，那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美，你去了以后啊，你就会发现那边是终年云雾缭绕，没有任何的污染。而且啊，海拔全部都是在1100米到1800米这个之间，降水量非常的丰富，而且是亚热带的季风气候，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。所以说啊，那里面也有一个称号叫做蛇的王国、鸟的天堂、昆虫的世界，被称之为是世界生物园的保护区。所以说那样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太适合茶叶的生长了，就给正山小种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。 在桐木关哈，应该说正山小种呢，它的产量非常少，一年的只采一季哈，因此它独特的味道使得很多喜茶之人呢对它是情有独钟。 哎，周老师真的很懂。因为这个正山小种啊，它不像别的茶产量很多，它产量非常的少，而且一年就只能采一季。所以说想喝到它，尤其是想喝到正宗的好的正山小种，真的是非常难的。而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保证到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武夷山正宗原产地，而且是它生长在这种岩石峭壁之中，所以说吸收了很多的矿物质元素，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岩谷花香在里面。而我们说到正山小种啊，其实它也是有这个3、6、9等之分的。平常大家喝到最多的啊，一般是这个外山的正山小种，就是说呢是在福建茶区之内的。哎，这样的茶的价格一般就在600块钱左右一斤了。那如果说你想喝到更好一点的，是在武夷山茶区的，叫做半岩正山小种，一般的价格呢是在1000元左右。哎，这就是咱们大家平常能喝到一些的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来自于武夷山的核心原产地，叫做真正的 正岩正山小种，它一斤的价格啊都在2000块钱左右了。 是的。 而今天呢，我们保证全部都是更高品质的正岩的特级正山小种。 嗯，太棒了。因为红茶呢也分369等，刚才您说了哈。 是。 但是咱们要喝就喝好的红茶的经典啊，那红茶的代表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正山小种。 而且周老师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那个正山小种它的工艺真的是非常的难，所以说它为什么要卖到那么贵的价格？第一个是它的原材料稀缺，第二个的话，因为啊，我们全程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的，我们在早上9时迎着露珠去采摘，下午4时余晖晾晒，晚上8时我们的老师傅手工的揉捻，严格恪守传统的制茶工艺，所以说才能够让你喝到那么香的那么纯正的味道。 嗯，应该说它的工艺非常的精良， 是 也是非常的讲究啊。好的，那说了这么好，那今天这个组合会不会非常贵呢？ 当然了，这个在市面上卖的很贵很贵，可是今天我们来到北广，这个价格跟您喝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。 好的。 啊，平常如果说你想喝到真正正宗的正山小种啊，如果说是特级的，如果说能喝到那种浓浓的桂圆香的，一斤在2000块钱左右。 哎呦， 而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2斤，八大盒，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元。 好，那今天呢为大家来奉献上的是林红茂精选的正山小种，125克一罐哈，一共是八大罐， 没错， 相当于2斤了。 是， 那市场上一斤，刚才你提到啊，像这个规格的就要2000块钱了， 没错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八大罐将近2斤，那价格呢是499， 是。 啊，应该说这个价格呢已经是非常优惠了，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便宜了哈。 所以说今天4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多地方你不可能看到了，只有北广，因为我们是厂家直供， 对， 才能够拿到这么优惠的价格。 是的，是的，优惠是优惠，但是我记着上次提报会的时候呢，你还拿到了一套呢非常精美的茶具啊。那个茶具呢真的是紫砂石磨的自动泡茶器，而且呢还有一套7件套的茶具哈。能不能也连带给我们呢？因为喝茶的话呢要好茶也得有好器啊。 周老师，你说的是那个上次我们提报的那个， 对，非常漂亮， 自动泡茶 就 紫砂的那个吗？ 特别吸引我。 那个是我们下次要做新品提报的，我们那个售价就是要在599块钱。 哦，是吗？ 对，那个是我们是的一个新商品，就是可能在再过1周2周的时间我们就会跟大家见面了。 嗯，那这样吧，既然呢咱们林红茂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茶叶的品牌，而且呢现在北京的这个市面上对它呢也慢慢的有所了解了哈，能不能这回的优惠的力度咱们再大一些？就刚才提到好茶一定要有美器啊，所以呢刚才我提到那个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以及呢一套7件套的茶具，能不能在这个组合当中呢一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， 你让我送给大家。 我知道，其实刚才呢 太难了， 其实我刚才呢也听到了，如果不包括这个茶具赠品的话呢，已经你们不是以这个赚钱为目的了啊，应该说是成本。 因为这茶叶499，其实我们已经不赚钱了。如果说这一套自动泡茶器加茶具再送给大家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赔钱了。 这样吧，你就算是广告推广，好吧？因为呢，林红茂呢一直呢是以它的品质来著称，而且呢，今天呢既有品质，同时呢我们性价比还非常的高。加上这套赠品的话呢，让大家更加对于林红茂这个品牌呢印象深刻，好不好？ 这样吧，我知道，因为周老师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是要求我给大家加赠 东西，要这么大的优惠。 这个面子，我觉得我怎么着也是得给。 谢谢。 第二个的话，我知道林红茂已经陪伴大家很久的时间了，大家非常喜欢他。再加上马上眼看就要到年更前了，我知道大家都会有很多馈赠的需求，所以说这样吧，周老师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价格真的是那一套自动泡茶器加上茶具7件套已经要599块钱了。 是的， 如果说你也别让我赔太多，好吧？我就在本档，仅限本档加赠这一次，在新品登录的时候错过本档，以后你真的别问我要了，就这一次。 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只限本档啊。 是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主品呢是林红茂精选的正山小种，125克一罐，一共是8大罐。2斤。另外呢，我们的赠品是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，另外还有加一套就是7件套的茶具啊。 啊，天哪！ 那么这些加起来一共499。 哇，想都不敢想。 499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赠品也不容易哈，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这个机会。如果你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尤其是红茶在冬天喝又非常的合适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， 线400-015-5151，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，将送您30分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呢，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。另外，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。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林红帽这个品牌呢，已经被我们北广的消费者所接受，甚至在北京这个市场呢，已经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爱啊。另外，今天这个组合呢，在林红帽精选的正山小种的这个红茶品种的基础上，我们又赠给大家了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，而且这个泡茶器我看了真的是特别的高大上，而且非常的专业， 很高档，本来是没有这个赠品的，真的是没有的。 是的， 这个是我们作为提报的这个新品，本来是要加赠， 对对对， 下一次。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，咱们还有一套这个七件套的茶具呢，哈， 是 这个七件套呢是一壶六杯啊，而且这个紫砂我看质量也非常好。 当然了，这一套在我们专柜要卖到599块钱 的，是的，是的， 这是我们的新品，就这样被周老师给大家要走了。 好的，我是为了我们的消费者和听众朋友呢，我是可以啊，这个跟这个视频啊来要求的哈。 但是只有这一次哦， 只有这一档直播， 下次真的做不到了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赶快来拨打。那今天的这一套组合连主品再赠品，一共499，不到500块啊。那也就是说，这套组合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呢，要。哎呀，真的是不好说了， 4000多块钱了， 真的有4000多块钱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499，当然了，这个落差是非常大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主要还是林红帽的一个广告推广价。 没错，因为是我们是厂家直供给北广购物， 做到一个宣传。 说实话，现在市面上的茶叶的这种价格是水涨船高，越来越高了。但是我们不但是没有给大家涨价，那今天呢，一直保持这种原厂家直供的这种价格。这个价格我保证，你在其他地方你真的看不见。 是的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！只要499就可以把林红帽新选的正山小种8大罐，一共是2斤的茶叶，以及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，还有加赠一套7件套的茶具。这个茶具呢是一壶六杯，我们的价格呢只要499。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说到正山小种啊，它可是红茶当中的鼻祖，而且是红茶当中的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了。 没错，所以说它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红茶，而且不光是在中国，包括在欧洲很多国家都非常的喜欢正山小种。由于它的那种口感，因为周老师你知道，正山小种它的口感跟普通的红茶不一样，它有一种那种浓郁的桂圆香在里面，非常的好喝。而你回家泡完以后啊，你就会发现它这种汤色是那种红艳明亮，而且呢条索是那种全部是乌黑中带褐，油润有光泽的感觉。这就是真正的一个特级品种，特级的正山小种的品质。因为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那种市面上普通的什么二级的一级的，当然一级的品质也还不错，可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就带来更好的特级的品质，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武夷山正宗原产地。但凡市面上你想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又是特级又是来自于武夷山又有品牌，那价格一定是在2000块钱一斤以上的。 这个地方呢是被誉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产区哈。它有这个蛇的王国、鸟的天堂、昆虫的世界这样的美称，被称为是世界生物圈的保护区。所以呢它的这个茶叶说句真心话啊，它的出产很少啊，量很少， 是， 所以它成本非常高，价钱也非常贵。如果呢您已经喝惯了红茶，您尝一尝这个正山小种这个红茶是什么样的味道，我相信您肯定不会失望。 没错，那种浓浓的桂圆香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，尤其是下半年马上好多节日就要来了，你走家窗户的时候，看望朋友的时候，看望父母的时候，你手里总得提点什么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今天真正的8罐2斤，而且配了2个手提礼袋给到大家哦，你送给亲朋好友都特别有面子。大家一看你冬天你送的是红茶，都知道你很懂茶。关键是正山小种又是红茶的鼻祖，那个口感又是大家所喜欢的，所以说送礼送茶一定是没错的。 喝红茶就要喝红茶的经典，红茶的代表。那么今天为您推荐的林红帽精选正山小种，应该说就有这样的特质啊。 没错。 好的，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林红帽精选正山小种，125克一罐，一共是8大罐2斤。另外我们还争取到啊，送给大家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，还有加赠一套7件套的紫砂茶具，一壶六杯啊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值此这档节目是这样的优惠，赶快来拨打499，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家走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